近日，涿州市气象局以6+4模式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学习、宣传和贯彻，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基层开花。近日，涿州市疾控中心开展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定准则2017年新版相关知识培训。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还进行了培训测试和效果评价。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6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7摄氏度。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睛。 你准备好了吗？ 3、2、1。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精简汽车资讯，拥抱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津，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上面，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让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言歌。 好了，北京时间的15:08，来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来自北京房山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总监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两款车哈，一个是新博瑞和远景 X1，以及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那么本周六呢，我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将会办一个大型的团购会哈。来，姚总监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来欢迎姚总监哈。那这样先来给我们听众去介绍一下咱们这个 4S 店吧。 北京沃德龙鼎汽车有限公司是房山区首家吉利授权 4S 店，于2016年的11月20日。开业，本公司是以整车销售、售后服务、维修保养、保险理赔为主的综合型公司。经营车型包括帝豪 GS、百万款帝豪、博瑞、远景 X1、远景 X3，还有全新金刚。我店全体员工以质量为本、诚信为本、服务为本的理念，服务好每一位客户。 嗯，那么这样呢，刚才姚总监在私底下跟我讲了，说那么也就是在本周六的23号哈，店里也是为了喜迎双旦、圣诞节和元旦，将会举办一个大型的一个团购会活动哈，有超低的优惠折扣价格以及非常多的礼品。那这样姚总监先把咱们都有哪些礼品以及哪些活动政策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嗯，好的。 嗯， 然后那个本周23日我们也是提前那个庆祝双旦，然后搞了个大型的一个促销活动，然后呢一共是十重礼。第一重是凡是活动期间进店客户签到均可赠送精美礼品一份。二重礼现金优惠礼，凡是活动期间订车客户均可享受北京地区最低价格。三重礼退换无忧礼，本店承诺订车三天内如有任何不满意，定金可全额退还。 嗯， 四重礼金融礼，部分车型可享受2年零息政策。五重礼置换礼，置换车型置换可享受置换补贴，最高可达7000元。 哇，好高啊。 嗯， 这个价格。嗯 嗯，六重礼圣诞聚会狂欢大礼，当日订车客户满20单车，车款可以抵500元，当日订车客户满30单可以抵800元，当日订车客户如果达到40单，车款可抵1000元，这是第六重礼。 那这样，这个车款抵1000元，就是在比如说我在这个当日天，我也订车了哈。 嗯， 那么同时呢，也是有20个人同时订了车的话，那么我的价格就会减去500块钱，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的。 哇哦，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哈。还有吗？ 七重礼精品折扣礼，吉利原厂精品，限时3折起，仅限当天订车客户。八重礼赠送商业险，12月31日之前提车客户，次年商业险8折。 嗯 嗯，车辆前提是车辆未出险，享受此优惠。九重礼是转介绍礼，老客户介绍新客户，当日购车赠送老客户保养卡1张。 嗯 嗯，十重礼是一个互动游戏礼，当天订车客户可以进店内玩小游戏，所有订车客户均有参加活动的机会，然后每人5次机会。我们送您所套中的奖品，没有套中的客户也不要伤心，我们也将送您参与奖，让您满意而归。 哦，就是说无论你套没套中，反正是都是会有礼品拿走的，只要你订车成功的话。 嗯，对的。 嗯嗯，还有呢，这个就是猜字谜游戏哈。 嗯， 猜中谜底的客户均可获得精美的礼品一份。 对， 我们就是可以说呢，当天你如果到店的话，订车成功了，不仅可以享受非常超低的优惠价格，还有非常多的礼品等待着你哈，非常非常的好。 嗯， 如果您正打算购入一辆新的车，吉利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无论是售前和售后都是非常有保障的。那么如果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车的话呢，那么23号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团购会哈，无论价格呀，还是一些优惠政策呀，都是空前强大的，是吧？ 嗯，对的。 刚才呢，姚总监也说到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两款车型，一个呢是新博瑞，一个呢是远景的 X1 这一款车型哈。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博瑞这一款车吧。 嗯， 这款车您试驾过吗？ 嗯，新博瑞有试驾过。 嗯，您感觉怎么样呢？ 嗯，新博瑞和较上一代而言的话，它的动力那个输出比包括它的变速箱更加的优越。 嗯， 提速相对更加快一点。 哦， 包括它的一些配置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比如说之前的360全景是30万像素，现在升级为100万的像素。 嗯 嗯，还有呢，那么这一款车的外观怎么样？ 嗯，外观显得更加的年轻化，前脸显得更加的犀利，更加的有运动化。 嗯嗯 嗯， 那么这款车刚才我也是上百度查了一下它的一些资料哈。 嗯， 价格是在119800到179800之间哈。 嗯，对。 那么在花10几万的情况下买入一辆车，无论是从外形啊，还有这个内饰啊，动力方面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一款车在23号团购会参加活动吗？ 会参加活动哈。 嗯，那么这一款车也是新上市不久哈，应该是在8月底9月初上市的。 嗯， 那么目前咱们店里有现车吗？ 嗯，有现车。 嗯，这款车卖的怎么样呢？说实话啊。 说实话的话， 嗯， 我们单店的话

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天亮，继续我们的方向盘俱乐部哈，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房山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总监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款车，叫做新博瑞和远景 X1 哈，以及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那么在本月的23号呢，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将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团购会啊，也是为了这个喜迎双旦。在当天呢会有非常好看的舞蹈表演，以及给所有的这个车友朋友们哈准备了冷餐，可以享受超低的优惠折扣价格以及非常丰厚的礼品。那么是在本周六的23号下午2点开始，对吗姚总监？ 对。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一款车型哈，叫做新博瑞。姚总监，这款车它的这个内饰方面有什么科技性的东西吗？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这款的2018款博瑞和骄2007年相比较的话，它的屏幕从8寸的液晶屏现在变成10.23寸的，液晶触控屏。 10.23寸。 对。 这样，因为我们用的这个 iPad 是9.7寸的，等于要比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iPad 还要大一点点。 对。 应该说是不小了这个屏幕。 除此之外呢，这款博瑞更加智能化。因为它有，因为我们现在尤其是19800这一款是4G 版的旗舰，它有一个你好博瑞的功能。 你好博瑞的功能， 对对对， 是什么意思？ 随着现在整个汽车的行业的发展，车里面的物理按键越来越少，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博瑞在这方面做的走在整个汽车行业的前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要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你好博瑞，我要去天安门，语音就完全可以和他进行沟通。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哈，说你好博瑞，他就会自动来开启这个功能，说我要去99直播间，那么他就会直接来给你百度这个地图是吗？导航这个地图到地址。 对。 哦。 除此这个以外，就是通过语音可以控制他的，比如说你好博瑞，打开空调。你好博瑞，调频到95.9 都可 以。都可 以哦，非常的先进哈。那比如说这个空调，我想打到25度，它也会自动来设置吗？ 可以，只要说你好博瑞，空调调到25度，完全可以。 你好博瑞，我想去吃饭的地方，它也会给你百度是吗？ 对，吃饭的话，一般的话，方圆5公里以内的所有的餐馆都会有个显示。 这个什么餐馆呀，大型商场啊， 对， 以及加油站都会。 对。 哇哦， 基本上和我们现在手机的有的功能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包括一些这个更让我们生活更加的便利。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你用手机来百度导航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的风险。 对， 你要去找一些商场的位置啊，然后再去导航啊，真的很麻烦。那么也是运用这个科技的方法哈，来使我们的操作更便捷性了。 对。 那么这款车还有什么呢？ 除此之外的话，这一款的话，它通过你好博瑞，也可以打开我们现在就是整个吉利收购沃尔沃以后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PM2.5 空气净化器，包括 AQS 的空气监测质量系统，都可以通过语音去那个调控的。因为在北京这个，尤其冬天，今年相对要好一点，比去年正常冬天雾霾天气比较大的时候，室外的 PM2.5 的含量会很高。对一些老人孩子啊。身体相对比较弱的人群啊， 对对， 呼吸道是有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博瑞呢，当你进入博瑞车内以后，开启车以后，它会自动感知室内外的空气。如果室外空气相对两天比较优良的话，它会自动变为外循环。它当它感知 PM2.5 达到一定的一个级别以后，它就会自动关闭外循环，打开内循环。 内循环， 对， 都是自动的， 对对对， 不需要你去手控操作的。 这个不需要，它自己就可以调节。 这是比较人性的。它也是会自动去检测这个 PM2.5 的值数是吗？ 完全可以。 哇，这个还真是蛮先进的，很多，像一些比如说30-40万的车都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对对对。 那么这一款新博瑞呢，价格是在119800到179800之间哈。那么店里呢也是有现车，如果有听众对这一款车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店去咨询哈，也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呢是0108030-8588。 8038 地址是在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展厅啊。如果有听众对这一款新博瑞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到店去进行试驾哈。无论是从这个外观呀、内饰啊、动力啊，包括科技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包括这个照明灯是雾灯是吧？ 嗯， 对对对，各个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老博瑞相比都是一个进步了很大哈。 对， 嗯嗯，刚才你也说到有一款车是什么情况来着？您给我们听众来说一下。 正好是这一次搞活动双旦，我们店里有一款2017款的老款博瑞。 嗯 嗯，这一款是一款我们推出的特价车，然后在这个正常的它的售价是17.68万。 嗯， 然后当天您购此车的这个价格，比平常往常买车优惠力度是最大。也希望如果说对博瑞感兴趣的客户，或对老上一代博瑞有兴趣的客户，可以咨询我们店的电话8030-8588，也可以到店去试乘试驾。 嗯嗯，是一款2017年的博瑞哈，其实也不算老了，还是蛮新的。今年不还是2017年吗？ 对对对对 对，今年应该是2018款的新博瑞，那么也不算很老哈。那么一款车是打了一个特价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 对， 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8030-8588，8030-8588，你可以到店去进行咨询哈。那么在23号，也就是本周六举行的这个大型团购会当中，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对，地址呢是在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哈。好，那这样姚总监，咱们再把23号有哪些优惠政策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以及有哪些礼品呀，来给我们听众说一说。嗯 ，OK， 嗯 嗯，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因为刚才听众有的可能没听到， 对， 一共是10冲礼，第一冲礼是进店礼。凡是当天进店客户签到即可赠送精美礼品一份。第二冲礼是现金优惠礼，凡是活动期间订车客户均可享受北京地区最低价格购车，这个也是很多的客户购车的一个最敏感的一个问题，价格要低。 对， 第三冲礼是退换无忧礼。如果您在订车3天以后感觉价格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退还定金。第四冲礼是金融礼，部分车型我们可以享受2年零利息的一个政策。 嗯， 五重礼是置换礼，活动期间您置换车型最高可享受7000元的一个置换补贴。 嗯 嗯，六重礼的话，是圣诞聚会狂欢大礼，当日订车客户满20单，车款抵500元；满30单，车款抵800元；当日订车客户满40单，可以抵车款1000元。 嗯， 也是活动当天，我们广大的那个吉利准车主订车越多，我们4S店会拿出更多的这个 礼品来回馈， 礼品或现金回馈给广大的我们吉利的用户。 嗯， 第七重礼是精品折扣礼，随着现在我们吉利3.0产品呢越来越功能越来越多，我们推出吉利的原厂精品是限时的3折起，仅限当天的订车客户。 嗯， 八重礼赠送商业险，12月31日前提车客户可以享受次年商业险8折的一个优惠。 嗯， 第九重礼是转介绍礼，老客户介绍新客户当日购车即可赠送老客户保养卡1张。 嗯 嗯，10重礼是互动游戏礼，当天订车客户可进行小游戏套圈，所有订车客户参加此游戏均有礼品相赠送，每人5次机会，我们送您所套中的商品，没有套中的客户也不要伤心，我们将送您参与奖，让您满意而归。 对，就是只要你订车成功了，肯定是不会让你空着手走的。 对， 肯定是让你拿着非常丰厚的礼品来回家哈。 嗯， 好，那么也就是在本周六的23号下午2点，来欢迎所有听众到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来参加此次的大型团购会哈。如果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汽车的话呢，那么23号这个团购会真的是不容错过哈。 嗯， 可以享受超低的优惠折扣价格以及非常非常丰厚的礼品。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稍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姚总监还会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另外一款车型是远景 X1， 以及给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牵手的完整，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对的人，抓不住幸福时分。在那一秒那一分，如果没缘分，我也会固执的为你等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就和你共度一生，因为对的时间对不是分。 这一首歌来自阿杜的差一点，来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哈，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房山我的龙鼎吉利 4S 店的姚总监，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跟我们听众刚刚呢分享了一款车呢，叫做新博瑞，以及在23号本周六下午2点举办的喜迎双旦的大型团购会，能享有超低优惠折扣价格以及非常丰厚的礼品哈。那么如果听众您正打算换入一辆吉利汽车的话呢，不妨在本周六的下午2点到店去看一看哈。好，我们继续来回归正题，来聊一聊这一款车型，叫做远景 X1 哈，这一款车。这款车您试驾过吗，姚总监？ 我试驾，我平常没事经常开这款车。 嗯，感觉怎么样呢？ 感觉它比一般的车， 嗯， 更加的方便。 更加方便一些。 因为它的尺寸是属于 A0 级的一个小的小跨界。 嗯。 停车起来，尤其在北京这种车比较紧张的时候，有个很小的空间就完全可以停得下，很方便。 车不大，很小。 对。 那么这一款车的售价是在3万多少？ 39,900至57,400。 哦，价格还是蛮低的，这样的一款价格了哈。 嗯，对。 嗯，那么这一款车呢，它的这个动力方面以及这个外观怎么样呢？ 嗯，它的动力是1.3自然吸气的。 嗯。 外观的话，它的前脸整个是比较的犀利，还是比较能抓年轻人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心理。 嗯。 比较时尚。 嗯。 嗯。 那么在内饰方面呢？ 内饰的话，尤其是我们玩家这款高配的，属于那个双色车的一个。车身的一个设计， 那么这一款车可以称之为小型的 SUV 哈， 嗯， 因为呢是城市迷你的 SUV， 它也是分了四款车型，有这个青春版、烽火版、乐趣版和玩家版哈， 嗯， 售价区间呢在39,900至57,900之间， 嗯， 那比如说非常适合一些像这个大学刚毕业的一些学生哈， 嗯， 手里没什么钱，没有什么很丰富的一些资金哈，那么来买这一款车来代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 比如说来交个1万、2万这样一个首付，那么贷款的话呢也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是吧？ 对，像我们远景 X1 这款车型首付低至20%， 嗯， 然后的话还有那个2年免息的一个金融政策。 哦，嗯，那太好了，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一款车也非常适合女性同胞，哎， 嗯，是， 比如说像我这种拿了驾照2年多了 还没开过车的人，可以买一个来练手，也是一个不错。因为如果我买一个很贵的车，那么磕了碰了，我会很心疼，很心疼。那么来买一个价位还比较低的这样一款车来进行代步啊，来练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一款车在安全方面怎么样呢？ 您看它的安全，同级别车当中，它对比的 ABS 啊、EBD 啊，这些安全措施是做的比较好的，它是全系标配的。 哦， 包括倒车雷达、倒车影像啊。双气囊啊，它都是有的 哦。说其实在配置方面还是一个不错的，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这 性价比很高。那就说明在四五万块钱能买到这个配置的话，您真是赚了。 是，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哈。而且颜色也是非常多，可以供您来选择，红的、黄的、蓝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哈。我觉得非常适合年轻人， 是 对二十多岁啊，包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包括一些企业的白领啊，你的资金不太充裕的情况下，那么这一款车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一款车在店里有现车吗？ 这款车有，不仅有现车，而且我们还有试驾车。 都有哈。 对， 好，那么刚才姚总监也是给我们听众说了，售后方面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礼品，是吗？ 对。 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好，这次我们23号搞的这个双旦的提前的一个活动，不仅我们售前，还有我们售后。售后第一重礼是续保优惠礼，家庭用小客车、商业险投保至少含车损三者不计，商业险大于等于2500的话，可以当天可以享受票面85%的一个优惠。然后同时呢，再赠送2次的免费基础保养，跟机油啊、机滤啊、工时啊都包含的。或者说您可以选择2款喷漆或钉钉拍 X1 一个，3选1，这是比较实惠的。第二个就是赠送超值的维修代金券，占比商业险的45%。第三个是折上折优惠，商业险返现最高是达到40%。 就是说明当天呢，这是一个续保的优惠礼哈。 对。 如果你商业险在大于等于2500块钱的基础之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礼品折上折的优惠来等待着你哈。还有呢？ 延保优惠礼，第一项是整车延保、动力总成延保，享受原基础上7.8%的一个优惠。整车延保1年赠送2次免费基础保养，整车延保2年赠送5次的免费基础保养。当天来电客户，商业险金额大于等于2500，或当日办理整车延保客户，额外可以送价值109元的设备换机油1次。然后第二项是价值100元的四轮定位1次，三是价值500元的 ACC 校正1次，以上也是3选1。 其实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过这种大型团购会哈，包括夏季的呀、秋季的呀，但是从来都没有这种售后的礼品，是吧？ 对，很少。 对，可以说也是为了这个喜迎双旦，我们不仅有售前十重大礼，还有售后的一些礼品等待着你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那么在23号下午2点，也就是在本周六下午2点哈，你可以到店来进行咨询，来过来看一看。也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010-8030-8588，8030-8588，地址是在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顶吉利 4S 店的展厅哈。好，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姚总监还会来把这一款远景 X1 来给听众做一个介绍，以及我们的售前售后的礼品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希望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好音乐959，我所在。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天后王菲的《天空》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房山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总监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两款车，一个呢是新博瑞和远景 X1 哈，以及在本周六的23号下午2点，店里呢将会举行喜迎双旦的大型团购会的活动，可以享受超低优惠折扣价格以及非常丰厚的礼品哈，不仅有舞蹈表演，还有非常好的冷餐给车友朋友们准备了哈。那么如果有听众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汽车的话呢，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团购会，真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低，优惠政策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只要你当天订车成功的话呢，不仅可以享受十重大礼哈，还有非常丰厚的售后礼品等待着你哈。电话呢是0108030-8588，8030-8588，地址是在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哈。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这款车呢，是远景 X1 这一款车哈。刚才姚总监也说到了，这一款车呢店里呢是有现车的，而且有很多颜色可以供您来选择，而且呢售价很低，在三万九千九至五万七千九这样的一个价格哈，非常适合学生党，比如说刚毕业手里没有那么多的资金，那么来交一个首付大概10000多块钱，然后呢每个月大概也就还1000多块钱是吧？ 对 对，非常非常合理，而且零压力啊，买这样一款车哈，而且是一款新车，从各个方面来说的话呢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哈。我也是在网上搜到了几个买这款车的车主们的一些建议哈，说这一位呢说，其实呢早已料到他的这个加速以及刹车并没有那么的理想，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售价毕竟在这摆着呢，不可能要求一个50000块钱的车去跟100000的车去相比，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对吧？说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对于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日常开起来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开着的感受非常棒。刚才姚总监也说到，他上下班开这辆车都是非常好。而且说在高速上面开到120迈都是非常轻松的。 对，也很平稳。 因为有的车它价格很低的话，去达到一定的这个迈数的话，车会发飘。对吧？ 对。 那么这一款车呢，说是非常不错。这位车友呢说，50000多的车能有这么高的配置，实在是令人惊讶哈。况且这台车开着呢也是不错的，还是自动挡，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操控很灵活，油门响应不错，上手丝毫没有难度。而且这台车的配置也很高，只是后排的空间没有那么大，因为这款车它毕竟是很小哈。 对， 我们不能要求这个50000多的车去跟10000甚至很大的一些车去相比，那肯定是不能做到那么的好。那么其实这一款车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像我这种拿了驾照没有什么开车经验的人来说，买一款低价格的车来练手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比较适合一些企业白领来买一款车来代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姚总监再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本周六的活动吧。 本周六23号这个双节的一个店庆，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尤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截止到12月31号，我们国家的购置税2.5个点的减半马上就要截止。尤其是像远景 X1 这种1.6小排量的准客户，如果您想在阳历年之前，有12月31日之前去购车，一定要尽快，因为涉及到部分地区，交税的时间可能有可能 马上就 要截止。对，小排量呢，因为我们对于我们广大消费者而言，买到即是省到，因为正常的像1.5排量的这个车，1.6以下的，基本上现在买和明年去买能差1000多块钱。这个我也希望提醒一下广大的这种听众，包括准意向客户， 嗯嗯，对，如果您打算买车的话呢，赶紧趁着年前的这个时间来买哈。 嗯， 价格呢是很低， 对， 而且呢，像刚才说到了这个购置税的问题呢，也是会便宜很多了。 嗯 嗯，那么在本周六23号这个大型团购会，售前都有哪些礼品呢？来给我们听众再来说一遍。 好的，售前是10重礼，第一重礼是进店礼，凡是活动期间进店客户签到，均可赠送精美礼品一份。二重礼是现金优惠礼，凡是活动期间订车客户均可享受北京地区最低价格购车，这是广大用户年底买车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车到底优惠多少。三重礼是退换无忧礼，本店承诺订车3天内如有任何不满意，定金可全额退款，这也对我们客户一个很好的保障。四重礼是金融礼，部分车型可享受2年零利息的一个政策。五重礼置换礼，部分车型置换可享受置换补贴，最高可达7000元。六重礼圣诞聚会狂欢大礼，当日订车客户满20单，车款可抵500元；当日订单客户达30单，车款可抵800元；当日订车客户满40单，车款可抵1000元。七重礼精品折扣礼，吉利原厂精品限时3折起，仅限当天购车客户。八重礼赠送商业险，12月31日前提车的客户，次年商业险是可享受8折优惠。 嗯 嗯，前提是车辆未出险的情况下可以享受。九重礼转介绍礼，老客户转介绍新客户，当天购车可赠送您一次基础保养一次。十重礼互动游戏礼，当天订车客户可以进店进行套圈的小游戏，所有订车客户可参与游戏均有礼品赠送，每人5次机会，我们送您所有的套中奖品，没有套中的客户也不要伤心，我们将送您参与奖，让您满载而归。还有一个就是猜字谜游戏，猜中字谜的客户均可得精美礼品一份。本次活动也是我们年终吉利最大的一次团购会，我觉得如果说您现在还在等还在观望，不妨23号来我们房山沃德龙顶看一看，选一款您心仪的车型。 对，赶紧在年前买入一辆小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哈。 对。 那么刚才呢，姚总这些介绍的是售前的十重大礼哈。那么售后呢，也是有一些礼品，像这个续保的优惠礼呀，如果你来续保的话呢，也会有非常丰厚的礼品。对，以及这个延保的优惠礼呀，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吧，都是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礼品。只要你订车成功的话，不仅在售前能享受到十重大礼，售后也有非常多的礼品等待着你。如果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车的话呢，不妨在23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2点来到店进行咨询和参加本次的团购会哈。不仅可以享受超低的优惠折扣价格以及非常丰厚的礼品，而且还有舞蹈表演，以及给所有的朋友们准备了冷餐，非常非常的好哈。电话呢是010-8030-85888030-8588，地址是在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顶吉利 4S 店的展厅。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呢也该结束了哈。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来感谢姚总监来给我们听众带来的分享哈，谢谢您。好，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还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这流浪过的眼中，你实现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提醒你的嘴是三六六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